平等真理啊，即系我就开悟啦。我哋悟到自己人人的本具有呢个平等佛性啊，咁亦即使因中发菩提心嘅修行之时，亦不过系如幻如修啊。我哋就算个佛果菩提，亦都系属于如幻如净啊。所谓头头总是都默默全章，唔单我而此啊，一切法本体都系清净啊，真正嘅平等，咁就名为叫做正等咯。嗱，咁呢个叫正觉咧，我哋若能够利用呢个平等真如，顿然间啊，空咗呢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而彻底了悟呢个我空、人空、法空呢、这个三空理体，咁啊到此嘅成法，好似乜咧？好似莲花开啊，佢到咗时候，佢莲花就自然会开啦。好似一个人啊，睡梦觉啦，佢瞓嘅时间瞓得好长，咁啊佢就自然就会瞓醒噶啦。咁就明为佢就正觉，咁啊说明啦，我哋众生即使唔论佢点样咁迷，点样嘅生死流转啊，但佢有朝一日能够正悟自己呢个本性啊，佢了得自己啦，所具个佛性系与佛咧无二无别，咁佢当下觉悟自己咧佛性与佛无二啦，咁啊真正觉悟啦，就绝对唔系话在呢个真如佛性之外，咁啊另外有一法咧，另外叫做无上正等正觉可得。而是呢我们自性里面呢就是叫做无上正等正觉菩提，只不过迷之时那就非失此失了，若是我们悟之时那是非得而得啊，得之与失本体里面呢根本没有这个得失之名，而只不过呢我们一迷一迷，我们迷时此得就失咗，我哋悟嘅时候就叫做系得啊，所以迷之以悟啊，得之以失呢，都在乎我哋一念之间。只要我哋一念能够领悟，我哋一念啊能够觉察，咁啊知得诸法系如幻啊，修亦都无修可得啊，正亦都无正可得啊。咁啊，当下即是当下就系菩提。如果你执有法，叫做执菩提啊，就系呢个法执未亡。即使一年个法执咧，就染污自己呢个体性啦。所以法同衰菩提讲啊，而且好决定、好肯定讲啊，佢话衰菩提，佢话实无有法啊，佢实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是《楞严经》所谓圆满菩提是归无所得的，那么《楞严经》到了第十卷的时候，那么经过这么多的理论，众生依此修行，等到圆满成就无上佛果菩提之时，其实都是无所得的，只不过是破尽自己的执着，就是领悟自己那个本性而已。那么既然是领悟自己的本性，而是破尽啦嗰啲执着而来，你话边次有所得呢？就好似我哋嘅人离开屋企，咁啊去外边咧出门，咁啊但系佢翻嚟嘅时候啊，佢迷失咗呢个方向，咪当然系走错路啦。但系咧，如果有一个识得路嘅人，佢某人啦，我话你想翻屋企咧，你唔系走呢条路，你走错咗啦。你应该咧响呢次，跟住点样转弯，点样行？你就会回到你的屋企了。那么这个人呢，他就依照这个人所指示，他就照样这样行，那么结果回到屋企了。但是这个屋企是不是他新得的呢？不是他新得的，本来是他的，本来呢就是他的名字，就是他的屋，就是他的产业，只不过出门他迷了方向，不知道回屋企而已。那他虽然迷失方向，不懂得回屋企，但是他的屋企有没有失了？没有失了啊，那么仍然都是他的，那么暂时迷失方向而已，没有人想得到的，仍然是他的名下，是他本来的产业啊。 啊，咁如果遇到一個識路嘅人指點佢一下，你應該肯啲做走啊，你就自然翻屋企啊。等落佢翻你屋企嘅時候，佢係唔係另外有個人送翻屋企佢咧？即係就係得翻佢自己啊！本來一走錯路，迷失咗個屋企，仍然係呢間屋啊。咁呢間屋就譬如個佛性啦。咁啊，呢個人就譬如我哋嘅苦惱眾生啦。咁我哋都苦恼众生迷嘅时候，咁啊将自己个佛性啊，将自己呢个不动如如个本体，咁啊好似失咗咯，咁啊流浪响外边生死流转啊，有时做天，有时做人，有时堕于地狱恶鬼畜生流转三恶道，咁啊有朝一日佢遇到嗰啲善知识啊，咁啊开示佢，咁啊教佢点样去修行。点样去用功啊？点样个学法？佢将嗰啲执着冚唪唥拖除，咁啊佢回归本性啊！咁啊呢个本性啊，本来就系佢自己嘅，啊本来系现成嘅，所以咧佢圆满菩提嘅时候，亦系证到佢自己本来个佛性啊！咁啊即使佢变咗迷嘅时候，佢自己呢个本性亦都冇失到啊！只不过暂时唔知得，但系一旦领悟，佢知道啦。咁啊！佢呢个本性唔系从外边来，亦系正得佢自己呢个本有啊！咁啊，既原来就系本有啦，所以话原本菩提就归无所得啊，乃系无得而得，所以名之为咧叫做得菩提。咁啊，所以呢个唐诗里边咧有几句话，佢话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都恨未消啊！佢话得到归来都无别事啊，仍然都系庐山烟雨咧，系浙江潮。呢个系苏东坡嘅说话，就系咧一种前景啊。佢话我哋平时未开悟之前，做个凡夫啦，我就睇见庐山，咁啊有好多嗰啲烟霞，亦都时时有呢个微微细雨喎。咁佢庐山烟雨啊，嗰啲霞雾啊，好似啲烟咁样，有微微嘅细雨，咁啊庐山烟雨咧。嗱，咁啊浙江嘅潮水啊，我哋睇到佢咪就叫做浙江嘅潮水啦。我话未到千般都恨未消啊，即系等于话我哋未曾真正修行觉悟咧，我哋俾啲庐山烟雨转咗去啦，俾啲潮水咧系转咗去啦，所谓嗰种执着。庐山的烟雨啊，嗰种浙江潮水的执着啊，都未曾消灭啊，仍然有呢个执着，所以未到千般呢个恨未消啊，嗰种执着未除。咁啊，得到归来都冇结事啊。咁啊，假如我哋有朝一日，咁啊真系咁啊悟到自己个本性啦，咁啊仍然啊庐山烟雨浙江潮啊，庐山的烟雨。就是本性的烟雨啊，浙江的潮水亦是本性的潮水啊，佢边是有所分别呢？所谓花花既是真如，咁庐山烟雨亦是真如啊，花花都是佛性啊，咁啊浙江潮水啦，咁啊亦都是佛性啊，所谓花花头头都无非是道啊，只不过我哋迷之时。咁啊，俾嗰啲烟雨，俾嗰啲外境啊，俾嗰啲潮水都转咗去啊！其实我哋觉悟之时，我哋就知得啦，庐山嘅烟雨、浙江嘅潮水，乃至一切诸法啦，本体都系不动如如，本体都系清清净净啊！个须菩提，佢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佢于事中无实无虚。是故原来说一切法是皆是佛法须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呢是一切法那么上文呢就解释是无法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既然无一法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法心不可得啊当然亦都冇有一法呢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咁啊始终咧就系结归呢个中道啊，说明中道多嘢实相本体，本来咧就系如是，佢话无心可化啦，亦都无法果菩提咧就可得啦。佢话须菩提， 但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咁啊佛啊所得呢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咧，究竟系乜啊？就系、是、所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嘅道理。所谓是心作佛，佛亦即是是心啊，众生亦都具足佛性啊，佛亦都系众生啊。所谓心佛以及众生咧，三种道理咧系无所分别。所得是本来如是，所以始终原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所得的两个字那是忘情而得，是忘尽一切的情执，自然得到自己这个本有的无上菩提。这种理论迷的时候非失而是失，但是误之时候觉的时候呢，其实无得而得，得亦都无所得，所以原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就是说明是无得而得，得其本有。那么好似乜呢？亦如同《楞严经》第四卷，咁啊演若达多，咁佢有一招咧，系照镜啊，梳洗嘅时候，佢睇到个镜里边咧有自己呢个头，佢哋以为呢个头咧唔见咗，就走入个镜里边啦。佢哋以为自己冇头咯，咁佢就通街到处癫狂乱走，揾翻自己呢个头。其实佢呢个头咧仍然响处啊！佢正在通街揾头嘅时候，镜里边咧根本冇自己个头，个头咧仍然响自己嘅身上啦。咁啊，等到佢碰到一条柱啊！咁啊个头梗系痛啦，咁佢摸啊，点解你说咁痛咧？撞一撞你咁痛嘅啦？哦，原来就系个头，因为撞到嗰条柱啦，点解发展唔痛咧？嗱，咁既然个头撞到嗰条柱，佢会痛啦，咁个头咪依然响到，个头就未曾失咗啊！佢正在癫狂到处乱走嘅时候，其实呢个头仍然系稳稳阵阵响喺自己嘅身上，根本未失，只不过癫狂。说佢为癫狂念走而已。我哋众生立转生死六道轮回，做一个凡夫俗子啊，满身烦恼业障，只不过我哋众生个癫狂系众生个妄念啊，所以做种种罪业流转生死而已。我哋正在流转生死嘅时候啊，我哋呢个本性依然系现现成成，未曾有失啊。如果我哋真系因为迷而流转生死失咗呢个菩提啦，我哋即使日后遇到善知识开示啊，亦都唔会修行得法，因为早已经失咗啦嘛。就是、因为迷之时，只不过说佢为叫做迷，叫做不觉啊，事实系失咗。其实未曾失，等到一发善知识嘅开示，你得到开悟啦，你现现成成个本体啦，那系无不而得啊。所以话于是中系无实无虚啊，就系话于此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中啦，系无散，咁啊亦都无虚啊。所谓有无虚显，正显呢个中道嘅第一二谛。嗱，咁乜嘢叫做无实无虚咧？无实就系佛啊，于呢个圆灯佛所。实实在在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显示呢个真谛理啊，乃就显示我哋呢个佛性如此，本来具足，系无法可得啊，所以叫做无实啦。那无虚咧，即系唔会虚过啊，唔会空过啊，就系说明现在佛咧真真正正得成无上菩提，名为呢个释。加无念法就显示呢个俗谛理，所以呢个无实与个无虚咧，就系、是、表示真俗而谛，系圆融无碍啊！不落于法上，亦不作于呢个非法上，就系、是、显示我哋自己啊呢、这个中道本体啊，显示我哋呢个佛性咧系本来如是，完全冇咗呢个执着。一有執着就变成错误，一有執着我们这个本体就不能显露出来， 嗱咁啊，黃色在呢個語錄講咧，就黃色啊，我哋南岳有咩華陽禅師？南岳咧就係湖南啊，南岳山。咁啊，華陽禅師咧就喺呢個南岳山做主持啦。咁所以夾埋即係南岳啊，華陽禅師。咁啊，佢未曾開悟以前，咁啊，佢要參學咧，所謂親近善知識咧。他親近一位崇山祖師，但是發得對機，彼此這個緣分未到，當然他們無法去開悟，這個崇山禅師就指點他，他說我和你的緣分未到，他說不如你呢就去親近這個六祖慧能大師，慧能大師現在所謂這個禅功大真，他說你和他有緣，咁你可以去親近佢，説不定佢會令你開悟啦。咁我哋呢個南岳禅師咧，佢就聽呢個崇山禅師嘅指點啦，佢就果然南下去親近六祖大師。咁啊，六祖大師咧，咁啊見到佢來啦，佢就問佢啊，佢話：你究竟咧，你喺邊度嚟啊？當時這個懷養禅師他就照直答，他說我在這個崇山祖師那裡來，那麼六祖大師就追問他一句，你在崇山祖師那裡來，那麼就問他一句，他說你是什麼物，你是怎樣來啊，即意思就是說呢，我們自性清淨都不是一件物件，咁自性清净唔係一件物件啦，你又點樣來呢？咁有一件物件至有來有去啊，咁自性清净啦都唔係一件物件，你又點樣來呀？所以就問佢呀，你既然喺呢個崇山來，咁你就係一件咩嘢物啦，你又點樣來呀？咁其實呢啲都係一種啦所謂呀針鋒相對嘅說話，而希望他呢在这个言下开悟，但是懷養禅師呢他因为功夫未到家，所以被六祖大師一問，你究竟是什么物，你就怎样来呢，被他問到口得哑了，他就无言以对咯。那么经过一晚，那么第二天呢，这个懷養禅師那么再去见六祖大師，请六祖大師啊咁啊，为佢再开示啊！咁啊，六祖大师咧都拧拧下个头，即等于话咧，你嘅姻缘未到啊！咁啊，连请三次，咁啊，六祖大师咧都系拧拧口啊！咁啊，怀让禅师佢亦知得自己个姻缘未到啊，功夫未曾得啦，所以佢亦都唔再追究啦，佢就好好地咧，真系放得下啦，睇得开啦，所谓随他去吧。乜嘢都放下，咁佢就喺六祖大师个地方咧做个参学啊，喺度挂班，咁啊住下嚟，咁啊日日咧佢食完饭咧，佢就参究呢两句话，系怎么物，系怎么来，怎么物，系怎么来，咁啊如是日日啊都将呢个问题咧提起嚟，究竟系一件咩嘢物咧？咁啊点样来噶？咁佢日日都系咁样嘅参究呢两句话，咁啊经过三年，佢就开悟啦。所以个开咗悟之后咧，佢就见六祖啦。咁啊六祖大师嗰日啱啱上堂说法，咁啊懷養禅師咧就行出咯。佢话大师啊，佢话我今日咧已经开悟，佢话希望啊亦都请大师啊。你将从前问我呢一句话，所谓怎么问，系怎么来？佢话我当时我就答唔出啦，我未开悟。佢话我希望你今日咧再问一次，睇过我所答嘅系是否开悟啦。咁啊，六祖大师见到佢咁样问咧，咁亦都满到个愿啦。佢话你企喺度，我今问你啊，你系怎么问？你系怎么来？咁啊，懷養禅師啊，即刻就答啊！咁啊，換作一物，即不中啦。我哋個佛性咧係清清淨淨啊嘛，唔係一件物件嚟噶。如果佛性係一件物件，咁啊當然有來有去啦，可以將佢搬啦。但係現在我參究唔到啊， 我哋呢个佛性咧系清清净净啊，唔系一件物，所以咧就冇呢个罗，亦都冇过去啊。所以你祖师问我啊，系怎么物，系怎么来咧？所以我嘅答复我可以悟啦。如果你换作系一件物件咧，就积不中，你就唔能够估得中啊。领悟呢种无来无去嗰种嘅真理。啊，咁啊，当时六祖大师咧都有多少默认啊？咁啊，认为佢所讲咧不错，真系开悟，但系仍然恐防佢啦，落于呢个空见啊，顺口而出，唔系一件物啦，当然冇来相啦，冇去相啦，咁啊，恐防佢落于呢个空见啊，落于呢个空亡，所以再啊问佢一句，佢还有修正也冇。他说如果你明白了换作一物即不中了，喂，你不要落于这个空亡，波野一发是灵灵活活，那么究竟你还有没有修行，那么还有没有正果呢？那么怀让禅师他真是开悟了，所以他有答了，他说修正即不无，他说然乎即不得，他说本性虽然是清净，但是呢你染污了的时候，所谓有妄想有执着的时候，那就非失自失啦。所以一有烦恼一有执着，那你染污了的自性，那自性就非失自失，就得不到了，那他们染污即不得啦。但是修正即不无，那我们既然是染污了自性啦，我们就要好些修养一番，用啲清净法水啊，去洗一洗。嗱，咁啊，洗干净啲执着，去除嗰啲烦恼啊，我哋咪正果啦。所以论修论正，即不无就唔系话冇啊。咁啊，仍然系有嘅。意思即系话，如果你问我怎么物，怎么来，我个答案就系话咧，我个自性清净，非是一物啊。咁啊，边处有咩来去相啊？所以换作一物。就积不中咧，但系我哋迷啊，我哋要参究一下，要好好地咧，佢自己参一参，我哋呢个本性系点样嘅？咁啊，我哋参着参嘅时候啊，时时提起呢个话头，提起呢个疑情去追究问一句啊，咁啊，今日开悟虽然领解啊，咁啊仍然系要修啊，唔修亦都。要修啊，不修亦都不能够得正目，所以不是说波野一化完全落于这个空亡，什么都没有啊。我们悟到这个真空妙理之后呢，那么仍然呢要好好修养一化，去尽那些尘埃执着啊，才得正这个无上菩提佛果啊。所修者乃是从这个自性而修啊，所正者亦是正自己的本性而已。我说修正即不无，不能说没有啊。啊，咁啊，到呢个时候，六祖大师都证明啦。佢话你系如是修啊，佢话我亦都系如是修啊。佢话呢种嘅理论系诸佛嘅本源。佢话你要善自扶持，你要善自咧，你自己珍重啊，千万咧唔好错过。咁啊，怀让禅师咧就系、是、了解啊，所谓无实无虚。真俗二帝圆王中道的妙理，所以他老人家呢开了悟之后，他就去到湖南这个南岳山呢，他就自己呢主持这个道场，因此就名满天下，名为他的南岳，是怀让禅师，他亦是呢六祖大师门下一位的出类拔萃有名的弟子。嗱，咁佢喺呢个南岳咧主持啊，佢就弘扬呢个禅宗啦，咁啊弘扬啊呢个禅宗嘅理论。咁佢有一次咧，呢个朝头早食完早餐啦，佢就行出去啊嗰个大殿之前，咁啊等于话散下步啊，自己睇下呢个庙里边嗰啲情形啦。咁佢行到个佛殿面前咧，佢睇见有个人。坐在这个佛殿面前的石级那里， 咁咪好似勁咗。咁啊，懷有禪師咧，一次見到佢都以為偶然，但係每一朝出嚟散步，都睇到佢坐喺呢個佛典面前啲石級啊，咁嚟打坐。咁啊，懷有點解呢個人咧應該都幾好道心喎？都應該咧幾端莊咧，所以咧佢就問啦：啊，你菩薩啊，咁你究竟咧？叫做乜嘢上下，即系问你叫做乜嘢名啊？我哋咧就唔称呼人叫做乜嘢名噶，我哋只系话上下，同埋要礼貌啲。当时呢一个打坐嘅人咧，就话我个名就系叫做道一啊。咁啊，当时呢个怀让禅师就问佢啦，佢话你嘅名系叫做道一，咁啊，当然啊，道心一心一意啦，呢个名啊改得唔错，改得很好。佢話：現在我問你啊，咁你為咩事幹啊？你每一朝每一日都喺呢個佛殿面前嗰啲石級嘅事，咁嚟到靜坐啊？你究竟目的你係想點咧？當時呢個道一禅師講啊，佢話：我想咧將來成佛啦。咁啊，呢個懷讓禅師聽到佢咁樣講咧，佢就唔再同佢講話啦。咁佢就翻去自己个方丈庙啦，咁佢如是日日咧都系出来呢个佛殿之前呢个单持散步，咁啊日日都系见到佢咧喺度打坐啊，咁啊有日嘅老人家咧，咁啊认为机缘到啦，咁啊佢搵一块砖啊，即系我哋而家起屋冧墙嗰啲红砖咧，啊或者青砖咧，相信大家识得噶啦，咁啊佢就搵一个红砖啊。咁啊，去到道一打坐嘅地方咧，喺侧边，咁啊，佢又打坐，但系佢就唔系闭眼静坐，咁佢坐就做乜咧？佢就将呢个砖咧喺个地下嗰处咁啊磨啊磨啊，咁啊直到磨，咁啊一两日咧，咁啊道一啊当然就冇乜意见啦，亦都系以为偶然咁得意，咁啊你磨你嘅砖啊，我打我嘅坐啦。但系日日都见到啊呢、这个方丈大和尚，咁啊日日都坐喺自己侧边，咁啊揸嚿砖嚟磨啊，咁啊究竟系啲乜嘢嘅意思咧？咁啊时间长啦，佢沉唔住气啦，咁啊嗰日佢就问啦，佢话大师啊，佢你日日坐我侧边揸呢嚿砖嚟磨，佢话究竟你又想乜啊？当时呢个怀让禅师讲啦。他说我希望把这个砖头磨下磨下呢成为一个镜啊，可以照人的。那当时这个道一就奇怪了，他说禅师啊，他说这个砖头是泥烧的，是死实的，本身呢不邋遢都算好彩了，到边处可以发光啊，成为一个镜子啦。咁啊，懷讓禅師一聽啊，佢話道一，佢話你答得妙啊，佢話你答得好，佢話你既然明白磨呢個磚頭係一件死物，係有泥有灰，唔邋遢都算好啦，當然唔能夠磨成一個有光清淨嘅鏡啦。佢話磨磚不能成鏡啊，佢話難道你天天坐喺度，咁就可以坐成佛嗎？佢话你谂谂啊，咁话磨砖啊的确唔可以成镜啊，佢话我而家问翻你啊，咁你哋谂坐喺度，咁你咪坐咯，坐一世啊，你都唔可以成佛啊，所以我就问你一句，你既然明白磨砖不能成镜啦，你自己问一问你自己，难道你日日咁样坐就可以成佛吗？咁啊，道一呢系一个善根利智嘅人。总系一个咧有善根嘅人啊，咁佢一听自己就觉悟啊。如果成日咁样坐，你坐就做乜嘢啲噶？咁啊坐喺度啦，点可以成佛咧？咁啊即是话咧，我哋学佛嘅人，我哋一个参学嘅人，你想要了生死啊，你想得到咧明心见性啊，你就要学佛法，要明白呢个修行嘅理论。咁啊，然后先就可以啊，知道嗰条路点样行，咁啊，点样去修啊，点样去参啊？咁啊，如果呢个理论你都唔明白啦，试问你又点样去参？你又点样去修行啊？ 嗱，咁啊講到佢修行，明白呢個理論啦，咁當然要親近善知識啦，所以佢了解啦，佢就即刻咁啊頂禮呢個懷讓禅師啊，咁佢就喺呢個懷讓禅師座下，咁啊親近懷讓禅師多年，咁啊從此也咁啊問翻，咁啊研究呢個理論啦，一方面亦都好對自己參究一下。咁啊，從此咧，佢就得以開悟啊，就成為一代嘅祖師。在呢個佛法裏邊咧，整個佛教嚟講啊，佢係我哋自從林嘅祖師啊。在呢個馬祖道一之前，我哋出家人咧冇一個大叢林都可以住嘅，都係一個個個啊，你又住東，我又住西，你住茅房，我住石屋。好難以找一間容納所謂成千上萬個大寺廟集中一處修行的。那麼到了馬祖道一禅師，他既然開悟了，他就發個大心，那麼要將所謂滿天下的出家人收埋來，不要讓他分散，來到共同集體辦道，所以他就建重林，那麼興建那些容納過千過萬個大寺廟，咁啊，盡量收容啦，喺我哋嘅出家人。咁啊，因此咧，有一句佢就馬祖就見叢林啊，馬祖就做一禅師。嗱，咁啊，既然成為一個叢林大寺廟，咁啊，住到咁多成千上萬嘅出家人，嗱，有人嘅地方咧，亦都係有問題喎，是非啦，人事嘅糾紛啦，咁啊，人我之見啦。这个在所难免的，有人的地方就有麻烦的了，所以见到丛林之后，那跟着呢他也都去世了，那就没了一套丛林的规矩，那知道他的下一代这个法相禅师他就立清规了。第一条是什么规矩？我们共住的人呢不可以犯。第二条是叫做什么规矩？我们共住的人呢要遵守。所以叢林里面有句话，他就百丈就立清规，咁啊加埋嚟咧两句啊，就叫做马祖见叢林，就百丈立清规啊，即然后一树立起，咁啊几千年来佛教嗰啲大寺院咧嗰种规模，以及呢个叢林嘅制度，系由佢哋呢两位善知识咧所创立嘅。嗱，咁啊我哋讲来讲去啊，主要。就是呢，如果一个真修行人不是说只是坐在那里就可以的，我们也要亲近一些善知识，我们也都要明白这个理论，我们理论明白了，我们才可以去修，才可以去参，才可以行，才可以得正。所以很多呢误解金刚波耶一法的人，他明白这个空啊，知得波耶谈空，但是他不知道谈空之中呢还是不离这个妙有啊，他们一味是空，那他们什么他都不做了，所以呢就搞到呢神神经经，搞到痴痴迷迷，那么学佛学成都变成痴线，这些都是不亲近善知识，不肯研究这个理论呢所得来这个不良的后果啊。所以虽知波耶谈空亦有不空啊，就是要我哋咧好好地咧去学一下，好好地咧去研究一下，我哋明白呢个理论啦，呢条路程你摸清楚啦，你先至可以行啊。例如我哋从书本上咁啊，知得咧欧美啊嗰啲国家好发达，嗰啲人民生活嘅程度咧系好高，享受非常好啊。咁我哋在呢个文字啊、嗰啲图片啊或者嗰啲报纸里边咧，知道有咁嘅地方。咁但系如果你空坐啲等啊，你可唔可以去得到咧？你就坐死一世啊，你都唔可以去到欧美啊。咁我哋既然咧从呢个耳仔听到或者从眼见到嗰啲报纸啊，咁啊介绍，咁啊欧美国家嘅好处啦。咁我哋當然都好希望去行下玩下啦，觀光下啦。咁我哋一定要計劃一下，要從多方面嘅了解，我哋點樣去？ 坐飛機亦或坐船，咁啊去一次要幾多日？咁啊幾多日之中咧需要幾多錢？我手邊咧有冇咁多錢？需唔需要個儲？咁啊好多問題啊，我哋都要學。好多問題啊，我哋都要了解。嗱，咁啊一切了解佢學，準備就緒啦。咁我哋咪起程咯。咁然後知唔知起程就叫做行啊？咁你準備籌備期間咧，咁咪叫做學咯。咁我就學得了解得明白啦，我哋真正啊起程啦。咁啊當然咧，無論飛機又好，船又好，都會送到啊你去歐美，咁啊得以觀光，滿你嘅心願啊！一啲都唔虛假，而我就學呢個金剛波野妙理嘅人，亦唔似啊！我就知道呢個佛性本體係清清淨淨，知道呢個實相波野人人本具啊！點解我咁迷？點解我生死輪轉？就因為業障重啊！嗱，既然知道業障重啦，遮障咗我哋自己呢個佛性呢個本體啦，咁我哋只好親近善知識。在我的善知识呢，这个言行之中呢，我们无论眼见或耳闻，那么了解呢这个修行的路程，那么在善知识的时候了解了，那么叫做学呢，那么学得明白我们的修呢，那么叫做行呢，那么由修行到功夫到家了，那我们就得正了自己的本体咯。所以波野一法虽然谈空啊，但是绝对就不是说空亡，都仍然要我们呢去亲近善知识，那么仍然呢是要我们的学佛法，我们怎样呢去明白这个理论，怎样去明白这个修行的方程式啊，我们从这个理论之中去实实在在呢去修养一番，咁就自然咧，咁啊得证啦，自己呢个波野实相个本体啦。咁我哋得证呢个波野实相本体嘅时候啦，我哋所证就系证自己本来具足啊，所以话无实系无虚。我哋所证嘅系自己本有，唔系从外边而得啊，所以无实。都亦都无虚，我哋呢个佛性系本来清净，唔系一件物啊，所以佢就无相。但系亦都唔系完全落空嘛，人人本具个个二成啊，所以佢就无虚啊，绝无虚假。我哋能够证得呢个无实无虚个波野本体咧，就系叫做如来，就系叫做金刚波野啊，无上正等正觉。所以我哋想研究波野嘅妙论咧，我哋要亲近啲善知识，或者从呢个藏经里边咧，好好地咧去研究一番。咁啊，千万就唔好以为话系波野谈空，就乜都唔使啦。我书又唔读啦，佛又唔拜啦，啊咁啊，亦都唔使啦去打坐啊，咁啊变成咧乜嘢都空啊，就落于呢个空茫嘅邪见啦。咁啊，修养不成。都反而堕落咧，咁啊呢种咧实在系可惜噶。所以我哋每一个学佛嘅人，回修呢一法门，最终当然系成佛，但系最初嘅一步咧，都系不离呢个善知识。无论眼见佢嘅言行，或者耳仔听到佢嘅言行啊，我哋依佢呢个言行去修，依佢呢个言行去学，咁我哋就可以洗尽自己嘅心中嘅业障烦恼啊，而得证自己呢个本体啦。所以善知识就是在整个佛教来讲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课程。所以我们当然每一个参学者呢都不能够离开这些善知识。就以今时今日这个社会来讲，善知识也都很重要的。我们如果读过书的人，读幼稚园，那么读小学，那进一步就是中学，那么读大学。如果幼稚园、小学、中学，我哋日日上课啦，咁老师咪岩岩沉沉啦，我就可以话佢岩沉沉啦。咁啊，成日咁啊对住自己，又要学呢样学那样，佢真系教我哋。嗱，读到大学咧，已经都唔系讲书本噶啦，好多地方咧，嗰个教授啊， 都是指点你一下的，实在上你不了解，他只是告诉你这种道理，我们今天上学你去找些什么书，我问这个教授就 goodbye 了，他就是下课了，就不会同中学小学的时候一句一句告诉你的。大学已经是如此了，等到考这个博士位，写这个博士论文，咁亦都唔係日日上課啊，好似子承子約咁萬子見梁惠王咁樣教你噶，咁亦都係嗰個教授咧俾一條咧落嚟。嗱呢個問題咧，你收呢一課啊，你要睇啲乜嘢書啦，你要揾啲乜嘢參考書啦，咁你睇過之後咧，你就知得點樣寫你個論文。佢唔會日日教你上堂，一句一句話俾你聽噶。咁嗱，大學已經開始係咁啦。咁呢個教授，是不是个路，是不是个善知识呢？所谓一言半语啊，佢就挑通你个头脑啊，一言半语就可以令你大学毕业。嗱，一言半语啊，就可以令你写成一篇啊，通过个博士论位，令你得到呢个博士学位啊。咁呢个就善知识啦。嗱，咁啊，细化都尚且如此，无非胃口奔驰，希望呢个生活好过啲，钱揾多啲。在社会上有这个专门学术的定位，尚且如此，要亲近那些善知识的教授啊，何况所谓了生脱死啊，你个出世法呢？所以佛法不离世家法啊，世家法之中亦可以体悟啊这个佛法呢这种真正的理论。咁啊，我哋啊学佛的人唔可以啊所谓离开这个善知识啊。所以古德讲这个云山祖师话，他说亲近知识而务劳中行，他说虽不失意都时时有润。我们朝头早在那些草地那里一行，昨晚虽然没有落雨，但是经过一夜那些雾水，将那些草坯那些草地有一阵那些雾水蒙上去。如果我们早上或者晨运你在那些草地上面行，当然它不可以那些雾水呢令到我们全身湿晒，但是我们的脚呢在那些草地行嘛，那么我们如果是打赤脚的话，你不着鞋呢整只脚都会湿的，那么即使着着鞋那些脚不湿，但这个鞋底和这个鞋面呢，即使不是说跟落雨浸水那么湿，起码呢都有少少的湿气，这个肯定就等于话，我哋如果亲近啲善知识，多或者学唔到咧，或者学唔到十足咧，你只要亲近佢，多多少少咧，都会沾染到佢个好处啊！好似我哋响呢个草地上，朝头早步行，我哋经过一晚嘅露水滋润嗰啲嘅草地咧，总有啲湿气咧润到我哋自己呢个鞋面啊，或者呢个脚面啊。咁啊，呢啲就係親近咧善知識咧所得嘅好處啊！咁啊，亦都説明欲想成法就要修行。咁啊，欲想修行一定要明理論啦。咁啊，欲想明白呢個理論，咁啊，一定咧就係要親近嗰啲善知識。由親近善知識，明白修行嘅理論，又明白之後切實嘅修行，咁啊，當然就可以正果。嗱，咁啊，正果。就正自己的本来具足，绝对不是从外边有一个新成的佛道安上去，亦都是正自己本有，这个本有的佛性就是我们自己这个波耶的本体了。那么讲到这处时间已到，那么向下文长，那么赴于再下一个礼拜了。